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我们为您播出了电影《烈火金刚》的上集，今天呢，我们为您播出这部影片的下集《神奇英雄》。影片的导演何群将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拍摄得波澜壮阔，宋春丽、李强、申君仪、葛优等众多的大明星，不论角色大小，至诚合作，使影片获得了成功。好，下面就请您欣赏这部影片的下集。 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以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 在烈火中锻炼，英雄要在困难中摔倒，这话一点不假。8年抗战，中国人民就像生铁投进熔炉一样，烧了又烧，练了又练，锤了又锤，打了又打，才打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耸立在鲜血冲洗过的古老山河上，金刚一般永远放光。在上一集里，我们介绍了孤胆英雄史冰心，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神奇英雄萧飞的故事。提起萧飞，那可就神了，人们说他身体比燕子还灵巧，飞檐走壁，如临平地，说他是飞毛腿，一跑起来脚不沾地，就像飞起来一样，火车都赶不上。其实这些都是神奇的传说。萧飞是县大队的一名侦察员，反扫荡以来和县大队失去了联系，便独自一人打起游击战来。他整天就钻据点，穿城镇进行侦察工作，得手就打，打完就走，来踪去影，神速奇妙，鬼子总想抓住他，却又总也抓不住。于是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鬼难拿。嘿，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这位穿着一身青布褂，手提一把盒子炮，踩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冲过去的，不就是鬼难拿萧飞吗？ 报告毛利太君，八路军的侦察员萧飞连个影子也没有发现，只发现了一只鞋。 在那瞎打什么呀？ 萧飞啊，早已经隐没在青纱帐里无影无踪了。 报告毛利太君，叛逃的武南义雄找到了。 现在在什么地方？ 被小李庄的田大姑藏到田家瓦他娘家去了。 你亲眼看见了吗？ 是，他们还以为我是抗日干部，叫我做武南义雄去大后方的工作。 不要想了，立即将武南义雄抓回来。 是。 武南义雄是毛利部队的一名士兵，随军侵入中国已经两年了。他想家想得要死，打心眼里仇恨着该死的战争，瞅个空就离开了日本军队。 你干什么？ 来，你干嘛？ 哼！太君，看了吧，天太酷。 嗯。 田菊花。 你把武南义雄藏起来了，现在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把他领回去。让他回日本的家，你得明白。 太君和你说话呢。嗯。 嗯。这是一头猪。嗯。 我这只有猪，没熊。 你得怕死不怕死？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笨蛋。 怕，可不怕混蛋。 姓田的，告诉你，别他妈不识好歹。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是可怜你，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说，武南义雄藏哪儿了？不说我毙了你！ 哼，姓何的小子，你照姑奶奶这儿打，打呀！ 呀呵，臭娘们啊，嘴还挺硬的，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呸！我撤破你的狗脸！我 田大姑，你不要激动。武南义雄已经背叛了天皇，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的。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 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的良心还敢好吗？ 八个呀路！ 说呀， 你他妈快说！我是大臣，八嘎！ 畜生们，你们是人养的还是狗生的？姑奶奶可不怕你们，你们看呐，你们看呐！畜生们，你们看吧。 呀！私は殺してやろう！殺してください！ 武南义雄再也待不住了，他拿起一把菜刀，一头从屋子里冲出来，照一个拿枪的日本兵劈头就砍。但是寡不敌众，菜刀被人夺去 田大姑， 武南，不许当着畜生们哭。 殺してください！殺してください！殺して！殺して！殺してください！ 俺俩要逃脱过来。 古罗斯泰！ 听声音像是田家汪那边。 金局长，田家汪有情况，武兰一雄让毛利抓走了。 哦，知道押在什么地方吗？ 听说押到县城去了。 你马上找到肖飞，让他一定想办法把武南救出来。 是。吴楠，赶快跟我走，我们一块儿去见田大谷。 田大谷， 请你不要误会，快走，请相信我们是朋友吧。 田大姑，你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很快就会好的。 大姑，别忍着，要疼就喊两声。小飞， 田大姑，让你受苦了。 你哭什么？给我憋回去。 你是我的兄弟吗？ 是，我是你兄弟，我一定给你报仇。 那就参加八路吧。 八路我不参加，我不赞成。 八路军怎么不好？是谁救的你？ 八路不好，八路瓶子刀铁炮的给。八路不好 啊。金区长，他说八路军和他拼刺刀时我们开了枪，所以他一提这事就很生气。 吴楠兄弟，你还是该跟金区长他们走。 现在不能离开你大姑，我不走，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你。 你不是要跟我报仇吗？ 要。 那就好，那就跟金局长走，要不就回到鬼子那儿去。 我， 大姑， 田大姑， 大姑， 田大姑， 大姑， 田大姑， 大姑， 大姑， 大姑，田大姑。 区长太君，你的命令我一定服从。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是同志。 啊，同志。 对。 他伤口已经化脓了，还发着高烧，我手头已经没有药了。 让谢老壮去城里买药，现在还没回来，真急人。 谢老壮这个老滑头，指望他办事儿，那还有准儿。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伤口恶化。 好，只能靠盐水了， 得想办法弄点药品呢、啊。现在情况很紧张，石更新的伤更重了，可药都用没了。林立同志把自己的金戒指拿出来，让谢老壮进城去买药，到现在还没回来。 金区长，买药这个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林立同志开个药单吧。 药单好开，可没钱买药啊。恐怕林立同志也没有第二个金戒指贡献，我一替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金大姐你就放心吧。 现在敌人花招很多，要多加小心呢、啊、 好，我走了。 两手空空进城去搞药品，这可没那么容易。哎，远处道上来了两辆自行车，仔细一看，正是汉奸何志武父子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机会来了。 甭管怎么说，这回让你当那个袭击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皇军对你的栽培。 队长？我他妈还当警备司令呢。 哎，你干什么？ 撒泡尿。 我也来吧。我就是担心呐、啊，这谢老壮哪一天把你妹妹他们住在小李庄的事儿向皇军做报告了，那可就糟了。 这事儿轮不着他，我早晚有一天把这改名换姓的林丽抓着了交给皇军。 哎，她可是你亲妹妹啊。 我没有这个妹妹， 我就是怕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她还是黄花姑娘呢。 您管那么多干嘛？爹，皇军不就对咱后妈干了那么一回吗？没掉班没掉底儿的，您不也没闲着吗？ 你他妈胡说什么呀？啊，送你进城念了几年研书，就长这点学问呢？ 哼，本来嘛。 他妈， 跪动！哎呦，你过来。 过来。 地头蛇袭击队。 小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 少废话，扛一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好了，把车放下、你们俩背靠背在这蹲着、快点、还他妈夜袭队队长呢，我让你成鸡头。 小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呀就把他当什么队长，这不刚把他找回来吗？咱哪能让他干这种差事啊。哎，我呀也是抗日军属，林丽就是我女儿。 林丽？ 那还有错？我怎么也得生个抗日英雄啊。不信你仔细看看，她有像我的地方。 既然这样，那你就服从我的命令吧。哎，你把何志武的裤腰带解下来。何大队长，老实点，别找死。你把他腰带解下来，过来给他绑起来。 误会误会。肖同志，给您捆好了。 你他妈的不是我爹， 你是共产党。 你不是我儿子。你， 我要把这事儿报告给皇军。你们俩都给我老实点，起来。你让你们不老实，让你们叫唤。把嘴张开。你， 谢啊， 真是对不起了，委屈你们二位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你们二位啊，好好在这待着吧，想想怎么抗日。 眨眼功夫，小飞成了夜袭队的何大队长。只见他一片腿儿骑上自行车，潇潇洒洒的去了桥头镇。 去去去， 谢。 站住！干什么呢你？ 干他妈这个！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打的就是你！ 哎， 怎么回事？ 你是带班的？ 是啊。 耽误了公事，你他妈吃不了兜着走啊。 哟，是队长啊。哎呀，那个千万不要见怪，他是刚来的新兵。哎，不好意思，请你千万包涵。去去去，请您慢走啊。你他妈怎么回事呢？ 你我 掌柜的，买药。 好好好。先生，一共是49.6元。 好嘞。嗯，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啊，到这儿了。我看看。没有啊，哎，你这钱哪儿去了？不能啊， 真是邪了门了啊！哎，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 在哪儿啊？ 东关医院。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 嗨，前天才建成。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 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 掌柜的，有人要赊账。 本店从不赊欠，跟他去拿。 好，走吧。 出了药店，萧飞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走着。到了拥挤处，他冷不丁亮出招数，给了后面那几个人几下，这一下街上可就炸了，老百姓纷纷躲避，敌伪特务慌乱起来，报告的报告，追赶的追赶，开枪的开枪，好不热闹。萧飞呢，他呀，趁乱赶紧跑几步，窜上车去，两腿蹬开，把膀子一晃，嗖嗖的就像贴着地皮往前飞。到了城门口，他就大喊一声： 这帮混蛋八路都跑了，单头 敌人还在打愣的功夫，萧飞已经飞出去好几里了。你就看他这快劲儿吧，枪插在腰里，腰往一上，卯足了全身的劲儿，把车蹬开，就听呼呼呼，真是两耳生风，一口气他就蹬回了小李庄。 李李同志，药品都拿回来了，一样不少。哎呀， 金奎，快通知金局长，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回村看看有什么情况。 嗯，走， 走， 快！ 哎哎呀，小飞哥，你哪伤着了？说呀！ 怎么可能呢？ 孩子， 大娘， 这么些日子不见你，大家伙儿可惦记着你呢。 我是单人打游击嘛，遇到了就打。哪得手就在哪儿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小飞，我们有了你 啊什么都不犯愁了。 石排长，石排长，石排长，孙大娘，鬼子把村子给包围了啊！丁鹏哥还有小虎子和部分群众都被困在里面了，怎么办？ 那金局长他们怎么样？ 金局长丁上午掩护部分群众已经撤出村子了， 现在情况紧急，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 石排长，我到顶口去探探，如果没什么情况，我上去就不下来了。 哦， 找到金局长他们，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去吧，小心点。 放心吧。 快点，动他们快点。 嗯，你把村里的八路军共产党统统的叫出来。 是是， 李海奇、李进鹏、李龙祥、孙定邦、张一定、李满生、孙广， 别他妈再叫唤了。你去把他们都搜出来。 我这不，你 去呀、啊，他妈！ 你们就快点站出来吧，总不能让乡亲们吃苦吧。 你弟出来，你你 你们把人都放了，我会什么都告诉你们的。 你是共产党？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八路军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 你先别急呀、啊、挖洞填洞我都参加了，我带你们去。 好的，你得带路。你给 孙定邦走出一段路，回头一瞧，毛利和鬼子们就跟在他的身后。 共产党的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你得说话，在哪里？ 时候到了，孙定邦两手往腰后一伸，蹭蹭拔出两颗手榴弹，用牙一咬，把弦拉脱，高举着冲向鬼子群。 兔崽子们！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定邦。准备，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啊！ 但是，三秒钟过去，手榴弹还没响。天哪，原来是两颗哑弹啊！ 还想打吗？给给给！ 鬼子杀害了孙定邦，撤回桥头镇，留下伪军刁世贵的小队驻扎在小李庄。 嗯，刁叔，刁婶儿 哟，刁队长啊，来炕上坐。 哎，还不快给刁老弟沏杯茶去啊！快去，真是。 来，喝水。 哎，表妹，这是表哥给你的见面礼，来，拿着。 刁队长啊，看上咱们家小凤了？ 不会吧，你瞧他长得那模样，配得上咱们家小凤吗？真是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啊，刁队长手里边有枪，想娶谁就娶谁。 你愣着干什么呀，咱们俩还不赶快想个主意对付对付他刁世贵啊。哎， 你咋哑巴了？你看， 你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这会儿都到哪儿去了？ 不是，我这， 赵队长，这阵子你们住在小李庄可辛苦了。 那是啊，捉拿史更新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那是那是。 小凤这事儿 哦，小凤这个事儿啊，您就放心吧， 那就拜托了， 包在我身上了。明儿一早我就去办。谢老弟， 啊， 在家吗？谢老弟，家有人吗？ 哦，哎呦，何大乡长，有什么事儿吗？ 恭喜恭喜呀！ 哎呦，您别拿我开玩笑嘞。 哎，这刁石贵马上就成你们家女婿了，这还不是喜事啊？啊， 孩子还小。 哎，小凤啊，不小了，这该长的地方都长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家嘛。 这过两年再说吧。啊， 这回你可不能不答应啊！这刁石贵是高司令的把兄弟，说一不二啊。他连日本人都敢捆，他还怕谁呀？啊！再说，嫁给了刁石贵，总比嫁给那臭种地的强吧？啊！ 何大乡长，你怎么不把你姑娘从洞里拉出来，给刁石贵当老婆呀？ 哎，谢老帅，你这是什么话？哎，姓谢的，你站住！ 姓何的，你管不着我，我在你手里没短儿。我不能跟你当锤子使唤，真是的，我连刷带扫凑不着这份买卖。 谢老赵，你别跟我转轴子，我告诉你说，刁石贵叫我来，不光是给他做媒人，哼，往后有你好看的。 哼，姓何的，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说，我们见过的多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去，我们老爷子怕过谁？他娘的，我实话跟你说，金钟我都敢撞，尿罐我也敢摔。 何大脑，你拿不住我。你女儿何志贤带着一批八路军伤员，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你说。 好，姓谢的，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老爷子，别跟他怄气，快拿个主意吧。 别搅和我，让我好好的想想。 哎，凤儿，你就到你二姑家躲几天，过两天娘就接你回来啊。凤儿，别怕啊。哎， 这世道还真不好混嘞。 谢老赵在家呢没？ 老爷子，这又怎么了？ 刁队长听你， 啊， 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 走， 哎， 走， 老爷子， 走走， 老爷子，你早点回来呀！ 哎呦，姑爷，您找我来干什么呀？是不是商量办那件婚事？我们全家正为那事儿高兴的犯愁嘞，我正琢磨着到哪儿借点钱，办得像个样子。那何大拿没跟您说吗？姑爷，在这儿说话要是不方便的话，咱们还是回家说去，也好跟您丈母娘啊，好好的合计合计，不是？ 你们两个先回去歇着。 哎哎。石贵儿，你这是干什么呢？啊，那何大拿跟你说什么了？咱爷俩可不是外人，有什么话照直蒙。 听何大拿说，你就是把小凤剁吧喂了狗，也不让我刁石贵儿尝到腥味儿。 那个老小子呀，他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你是不知道啊，他在我手里有短处啊。 嗯， 他女儿就是八路军。他明里当乡长，暗地里抗日呢，他背后啊还骂你呢。 这个老王八蛋，我把他抓起来。我 别忙别忙，等抓住他的证据以后啊再说，现在先忙着办咱们的喜事儿，先让这个老小子呀别扭别扭。 老丈人，我想这桩婚事 明天就办。 明天？ 嗯，对，明天就这么定了。 刁世贵娶了谢老壮的女儿小凤了。 哦，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他带领手下一部分人准备回刁家楼迎亲，小李庄留守的人不多了， 这正是个好机会。 对，把他在小李庄的窝端了。 对， 从上次他和猪头小队长的冲突可以看出，刁世贵手下的人还是有良心的，我们可以趁机做做争取工作。不行，不行就断了他。 好，我先摸摸情况，等刁世贵一迎亲，咱们就行动。 好。 咱们换个新鲜的，你们把步子再给我甩大点儿。 今天是我吉利的日子，都给我精神点啊！ 哎，把高司令送的那个洋喇叭拿出来，让大伙儿高兴高兴。 黄的不是绿的不来，彩的比什么的花的来。小姐的妹妹白长花，一把啷当枪当枪，可打二只也是 刀啊！哎呦， 老丈人来了！ 老少爷们，大家都是三层五里的，都论得上是亲戚，请大家万万别会说话。 快点 跑！ 吃饭吗？ 哎呦，我又不是新鲜的，因为我脸上这样，大家悠着点啊！小丸子，悠着点，悠着点，悠着点 啊！干什么呢？都他妈干什么呢？看得起我们在这待会儿，看不起我滚出去！ 高兴的 事儿， 别太忍了。 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我刁世贵儿，没人敢欺负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了。我喝你们，从今儿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要是信不过我，你拿枪崩落吧。怎么样？你倒是说话呀。 哦，好热闹啊。刁世贵 小厨， 哟，大哥你来了，兄弟等你多时了。 恭喜恭喜，大哥来迟一步，几日不见，你牛槽子改棺材，成人 了。哪儿啊？哪儿托您的福啊？弟兄们，给大哥倒酒。 好，我今天要好好喝他几大杯，为老弟贺喜 啊。那好的，好好好。 太君， 喝。 高司令，现在战局这么紧张，你的部下不执行军务，却在这里娶什么花姑娘，还搞这么大的排场，你就不怕八路军共产党端了你的老窝？ 太君，我刁石贵四十大几的人了，娶个媳妇儿不算怪事吧？ 别说了。 大哥，你不能过去。 大哥， 你不， 你们管不了我。 刁石贵，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你喝醉了，大哥。 大哥，この野郎死で、一応繰り返してる。 はい。你们想干什么？我刁石贵不杀你们。 刁石贵，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花姑娘把你给迷住了。 押下去。 我不怕你们。 不怕你们，你们管不了我，管不了我。 丧尽天良的毛利心满意足地走了，可怜小凤姑娘遭受着奇耻大辱，绝望至极，一狠心自己拿刀抹了脖子。 我就日你毛利八辈祖宗！ 大哥， 你们都给我躲开！ 谁要是拦着我，包了他！ 别去！ 大哥， 队长， 大哥， 你不能去， 都不能去！ 你们都给我滚开！ 大哥，有人！ 什么人？ 刁石贵，我劝你啊，别去！你不要多心，我是萧飞。 把他上下了。 没敢动。 老丁，把他放开。刁队长，咱们认识，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会是什么结果呢？在大庙里

炮声震地，杀声冲天。八年抗战，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战斗，谁知道牺牲了多少生命。中国人民没有被这些凶险所吓倒，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战胜了空前的残酷困难，创造了鬼神莫测的战斗艺术，壮大了所向无敌的人民武装，在这神圣的土地上筑起了铜墙铁壁，把我们的祖国造成了打不烂的山河，烧不焦的土地，吓不倒的人心，挫不败的锐气。刚才播送的是故事影片《烈火金刚》下集《神奇英雄》的录音剪辑。影片根据刘流的同名小说改编，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摄制。